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呢，我们聊了不少文物考古方面的话题。前几天刚说了明十三陵的故事，今天又请出一位中国考古界的大咖了。2018年是世界文化遗产河南安阳殷墟科学发掘的90周年。前不久就举行了一场纪念大会以及殷墟发展与考古论坛，梳理了90年来殷墟发掘的历程。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也来说说殷墟的考古历史，给大家介绍一些殷墟蕴藏的丰富宝藏。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和汉。以前历史课上背诵中国古代的朝代表，大家可能都背过刚才这段口诀。夏朝是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的朝代，但是流传下来的史料非常匮乏，也没有挖出夏朝的文物，更是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所以不少历史学家对于是否存在夏这么个朝代一直是存有争议的。而商朝就不一样了，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朝在十几次迁都之后终于安定下来，他们选定了今天河南安阳一带定都。商王朝也开始了大约250年的商后期，史称殷商。在殷墟没有被发掘之前，殷商在文献上通常只有一句话：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而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的发现是用实物来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所以在2001年由考古杂志发起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中，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超越了被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秦始皇兵马俑，成为了得票最高的成果。2006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成员国代表只用了6分钟就一致通过了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决议。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这个村落位于当地一条叫做环河的河岸边，地势比较高，所以从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这里就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的时候，小屯村才成为了一个民众安居生活的村落。从清朝末年开始，小屯村的居民就经常在耕地的时候从地下挖到碎的骨片。当地有个传闻说，这些碎骨就是所谓的龙骨，是可以治病的。于是村民们就收集这些碎骨片，有的留作己用，有的卖给了中药铺。从此所谓的龙骨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挖掘了出来。时间来到了1899年，当时北京的一位金石学家王懿荣生病了，到中药铺里去开药，他发现药店里卖的龙骨上居然刻着东西，像是一些古老的文字。王懿荣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他就重金收购，并且对这些文字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第二年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义愤自尽，他收藏的龙骨就被他的儿子转卖给了一位叫做刘鄂的学者。 1903年，刘鄂又把他收藏的甲骨文进行了编印出版，成为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以后，整个学术界都为之振奋，更多学者加入到了收藏甲骨的行列中，各家中药铺里的龙骨一时间身价百倍。但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们就把甲骨的出土地点给隐瞒了起来。1908年，晚清考古学家罗振玉几经辗转，才得知市面上的甲骨都是出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罗振玉进行了一些研究，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到这儿开始，殷墟遗址才第一次被学术界所知晓。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在如今的河南省安阳市，有大约跨越了20多个自然村落的一片地区，东西和南北距离都大约是6公里，面积达到了36公里。这个地区现在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殷墟。殷墟的发现要感谢一位学者，他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傅斯年先生早年曾经在英国和德国留学，回国之后，他受蔡元培先生的聘用，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听说安阳小屯村出土了一种刻有字符的甲骨，就赶紧让人找来给他看。他一看就知道这种甲骨实在是不同寻常，于是就派了所里的历史学家董作宾去安阳进行实地考察。90年前的1928年，10月13号，一支短小精悍的田野考古队伍在董作宾的带领下来到了小屯村。这次的发掘工作只进行了短短18天，就出土了800多片带字的甲骨，此外还有一些铜、陶、骨和蚌壳。这个发现一下子就震惊了中外考古界。从1928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一共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的总面积是4万多平方米。这次考古不但确定了殷墟遗址的具体位置，甲骨文的发现更是让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追溯到了公元前1300年。就像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那样，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殷墟发掘的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的考古发掘一共进行了40多次，发掘的地点也有20多处。这个阶段不光出土了更多的甲骨，一些青铜器，还发掘出了著名的妇好墓，并且初步确定了殷墟的大致范围。第三个阶段就是从1980年一直到现在了，这个期间在殷墟一共进行了100多次的考古发掘，发掘区域不光涵盖了殷墟原保护范围，而且还扩展到了殷墟南部的区域。到2000年之后，又增加了对环北商城区域内的发掘工作。这个城址大概是一个正方形，东西宽 2.15 公里，四周都留下了用夯土来夯筑的城墙基槽。环北商城遗址的发掘过程是十分曲折的，起初考古界的同行并不十分看好这个遗址的发掘工作，一些学者还早早断言殷墟不可能发现城墙，甚至以殷墟为什么没有城墙作为课题来展开研究。不过安阳考古工作队在巨大的压力下坚持钻探挖掘，终于发现了环北商城的宫殿区， 也为殷墟当年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增加了重要的砝码。殷墟是中国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历史遗址，经过了整整90年的科学发掘。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也让安阳这座普通的小城飞升海内外，成为了具有世界声誉的文明古都。如果您要是坐高铁从安阳东站出来，乘车十几公里就能到达殷墟博物馆了。那参观殷墟博物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我们还是用郭沫若先生的一句话来总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殷墟，前头提到了一个殷墟考古后期的重大发现——环北商城。这个发现大家以前可能并不是很熟悉，不过说到殷墟考古中名气最大的考古发现，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两件您一定都听说过，他们还分别跟两位女性有关。第一件就是著名的后母戊鼎了，以前咱们叫司母戊鼎，后来有多位学者提出司这个字应该做后字来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而这个地方叫做后字是跟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后母戊意思是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更有敬重的意思。那刚才不是说跟女性有关吗？这第一位女性就是商朝第23位君王的妃子，第24位君王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傅景，戊是她死后的庙号。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后母戊鼎的发现经过，这里头可是故事不少。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关村的几位村民在野地里探宝，当探杆探到13米的时候，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探杆取出来一看，头上带着一些铜锈的痕迹。当晚他们就找了17、8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了还得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了40多个村民，连挖了3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后母戊鼎。1937年11月，安阳被日寇占领，后母戊大方鼎出土之后被秘密运回了村里，暂时埋到了村民吴培文家的院子里，还用柴草给伪装了起来。可很快就有人走漏了消息，向当地驻扎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了这件事。黑田荣马上就到了吴培文家，绕着鼎一边转圈一边嘀咕：“宝物，宝物。”黑田荣刚走，吴培文他们的心也就提起来了，要是再留着鼎，可能大家就性命难保了。一番商量之后，村民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来看货，打算把鼎卖掉。萧银青来了以后出价20万大洋，但是他却要求把这口大鼎分割成几大块来装箱。根据资料记载，当年农民们还真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准备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大家越砸越觉得自己在作孽，吴培文就阻止大家不要再砸下去了。大家横了一条心，决定要把大鼎保护起来。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一次日军100多人把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但那个时候大鼎又被村民重新埋到了地下，日本人没找到。日本人走之后，吴培文又把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的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3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一些干水，成功混了过去。 这之后吴培文又有了新办法，他花了20大洋从古玩商那里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了自己家的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他们直扑吴家后院，扒开了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虽然有所收获，日本人还是继续紧盯着吴培文的行踪。为了保护大鼎的安全，吴培文把大鼎秘密托付给了自家兄弟，自己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留守的乡亲们为了保护国宝，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是把大鼎埋在了吴家大院的东屋，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了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且带着一帮警察把大鼎挖了出来。这件事还登载了当时的《民生报》上。1948年大鼎在南京进行了首次展出，蒋介石也亲临参观，轰动了整个南京城。1949年国民党有意把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太过于沉重，大鼎就流落在了南京机场，后来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了南京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这才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了镇馆之宝。2005年后母戊鼎曾经有一次回河南安阳省亲展出，当年已经83岁的吴培文就守在殷墟博物馆的门口。时隔59年，他终于再次和大鼎见面。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吴培文被特许用手去抚摸了大鼎。老人觉得保护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说完后母戊鼎的故事，咱们刚才说到，还有一个殷墟的著名发现是大家都听说过的。后母戊鼎是跟商王武丁的王后傅景有关，但其实武丁这位王一生一共娶了60多个妃子，而且立过3位王后。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就是武丁的另外一位王后傅好。后母戊鼎是安阳的村民们发现的宝贝，而傅好墓则是出自考古发掘的成果。在现存的甲骨文献中，傅好的名字是频频出现，光是在殷墟出土的10000多片甲骨中，提及傅好的就有200多次。傅好是武丁的原配，也是第一任王后，而且她并不是身居后宫，而是我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的一位女政治家和军事家，曾经统领10000多人的军队去攻打前来侵略的敌人，并且大胜而归。因为功勋卓著而深得武丁群臣和国民的爱戴。傅好最终是积劳成疾而去世的，武丁也对他进行了厚葬。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现了几个大墓都遭到了盗掘，破坏性的挖掘让商代王室的陵墓全貌很难再现。而傅好墓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个墓保存得非常完好。傅好墓位于当时小屯村的西北，原来是一片高出周围农田的冈地，过去没有在这一带做过发掘工作。在197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傅好墓终于被发现了。虽然墓室不大，但保存相当完好，随葬品也是极为丰富，一共出土了1928件随葬品，有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棒器等等。我们前头说傅好是一位女性军事家，可以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又或者是爱红装不及武装。因为在傅好墓中也发现了不少精美的铜镜、骨鸡、玛瑙珠等女性专用的饰品， 说明他有着女性娇美的一面。但是除去这些小玩意儿，妇好墓的陪葬品还有大量的兵器，其中有一件青铜大钺，长近40厘米，重达9000克，上头还有妇好两个字的铭文。当然了，这并不是妇好当年手持的兵器，咱们就不能说它臂力惊人。这个青铜兵器其实是象征着妇好统帅权威的仪仗。殷墟的考古成果还有非常之多，您比如说在殷墟的后冈9号大墓中出土了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头骨的前部有一个穿孔，窗面的斜坡是经过人工刮削的，表面很齐整光滑。学者就推测这个男性应该是被做过开颅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术后是继续存活了。就在今年，殷墟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证据，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头骨顶部正中也有一个直径大约1厘米的圆形穿孔。这些考古资料都表明了，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复杂的外科开颅手术。再比如说，在妇好墓中发现了6800多枚海贝，经过鉴定是充当货币用的。这些海贝是产于我国东海和南海地区的，所以也反映出早在商王朝，中原地区和东海、南海海域有了直接或者间接的交往。那至于这些交往的细节是什么样的，殷墟里还有更多的宝藏等待着后人进一步的研究。时间有限，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 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仅此三天的2018一百粒羊毛被的推荐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不催您买是因为呢首批备货基本结束了，但是我要告诉您，下一批羊毛被的推荐可能价格就要调整了。 是的，一百粒羊毛被与享购电台合作已经好几年了，在北京推荐也有四五年了，品质优价格低一直是我们的优势。可近日一百粒的厂家代表亲自到享购总部来沟通协调，说今年的原材料羊毛的价格上涨了 30%， 所以呢为了确保一百粒羊毛被的品质，今年的价格必须要上调了。 其实啊，如果逛商场的朋友都知道啊，一件普通的羊毛大衣都得小1000，要是羊毛含量超过 85% 以上的话，那至少得2000-3000左右了。 对， 可见啊现在羊毛的价格确实不低，所以呢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啊，如果真的是100%的纯羊毛填充的羊毛被，市场上不可能有比我们再低的价格了。 对， 所以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今天2018首批一百粒羊毛被没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推荐，您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了。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内有4斤4两的纯羊毛填充，外有高档的防钻毛面料做被套，吊牌价2980元。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直接享受1.5折，只要498元。而且还有两只价值298元的安睡枕免费赠送。 是的， 不过我建议您可以订购两床，因为今天两床的优惠套组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没错，拨打4007106108订购两床羊毛被的朋友啊，今天除了可以带走4只安睡枕之外，还要再送一床一模一样的主品羊毛被。 哇， 等于说啊，原价是8940元的三床羊毛被，加上596块钱的4只安睡枕，一共才花到996块钱，划算下来每床羊毛被才300多块钱， 太超值了。 最后一天的推荐，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17的朋友就说，年底了，经常加班，回家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倒床睡觉，所以能有一床好被子真的太重要了。没错，那今天2018首批仅剩不多的一百粒羊毛被，你千万别错过，拨打4007106108，原价8940元的3床5斤重的羊毛被，加4只安睡枕，一共才花到996元，划算到这每床被子才300多块钱。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106位朋友订购成功了。 好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更多的订购信息不再播报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